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九章匈牙利树峰第五十集。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哈利只有想到快要跟小天狼星面对面交谈了，才感到有点精神支柱。这是黑暗无比的地平线上的唯一亮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自己成为学校勇士时的那份震惊已经稍稍淡化，而另一种恐惧开始渗透他的内心。他将要面对的会是什么呢？第一个项目一天天的逼近，他觉得那就像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盘踞在他的前方，阻挡着他的道路。他的内心从没像现在这样紧张焦虑过。以前即使是在魁地奇比赛前，即使是在最后那场为了争夺学院杯而与斯莱特林队进行的魁地奇决赛前，他也没有这样忧心忡忡。哈利觉得简直无法设想未来，他感到他的整个生命都在朝第一个项目逼近，并将在第一个项目中结束。他也承认小天狼星不可能使他情绪好转多少，因为他必须当着几百个人的面完成一项未知的、危险的、难度极大的魔法活动。可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能见到一张友好的面孔也是莫大的安慰啊。哈利给小天狼星写了回信，说他将在小天狼星提议的时间守在公共休息室的炉火边。他和赫敏花了很长时间反复研究那天夜里怎样把逗留在公共休息室里的人都赶出去，设想了好多计划。到时候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就准备扔一包粪蛋，但愿不用使出这一招，费尔奇会活剥了他们的皮。与此同时，哈利在城堡内的生活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利塔斯基特那篇关于三强争霸赛的文章发表了。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对争霸赛情况的报道，不如说是对哈利个人生活添油加醋的描绘。报纸第一版的大量版面都被哈利的一张照片占据，整篇文章待续至第二、第六和第七版讲的都是哈利。布斯巴顿和德姆斯特朗勇士的名字被挤在文章的最后一行，而且还拼错了，对塞德里克则只字未提。文章是十天前发表的，现在哈利每次想起来还觉得内心有一种火辣辣的、很不舒服的耻辱感。利塔斯基特写到他说了许多非常可怕的话，那些话他记得自己从来没有说过，更别提在那个扫帚间里了。我认为是我的父母给了我力量，我知道如果他们现在能够看见我，一定会为我感到非常骄傲。是的，夜里有的时候我仍然会为他们哭泣，我觉得承认这一点并不丢脸。我知道比赛中没有什么能伤害到我，因为他们在冥冥中守护着我。这还不算，利塔斯基特不光把哈利的支支吾吾变成了许多令人恶心的长篇大论，而且还询问了其他人对他的看法。哈利终于在霍格沃茨找到了他的初恋，他的亲密好友科林·克里维说，哈利与一位名叫赫敏·格兰杰的女生形影不离。格兰杰小姐美貌惊人，出生于麻瓜家庭，她像哈利一样也是学校的尖子生之一。自从这篇文章一出现，哈利就不得不忍受人们，主要是斯莱特林的学生，在他经过时引用文章中的话，对他进行冷嘲热讽。 要一条手绢吗，伯特？免得在变形课上痛哭流涕。 你什么时候成为学校的尖子生呢，伯特？没准这个学校是你和龙巴顿一起办的吧。 喂，哈利。 是啊，没错。 哈利忍无可忍，大喊一声，猛地在走廊里转过身。 我刚才为我死去的妈妈哭红了眼睛，现在还要再哭一场。 不是，我只是说你的羽毛笔掉了。 原来是秋章。哈利觉得自己的脸腾得红了。 好的，对不起。 他低声嘟囔着接过了羽毛笔。 嗯，祝你星期二好运。 秋章说。 我真心希望你发挥出色。 哈利一时觉得恍恍惚惚，感觉自己蠢到家了。赫敏自然也分摊到了一些不愉快，但 但他没有朝无辜的路人大喊大叫。说实在的，哈利十分钦佩他处理这种局面的方式。 美貌惊人？就他？ 丽塔的文章发表后，潘西·帕金森第一次遇见赫敏就怪声怪气地说， 是根据什么评判的？金花鼠吗？别理他。 赫敏用不失尊严的口吻说，把脑袋昂得高高的，从咯咯窃笑的斯莱特林女生身边大步走过，就好像什么也没听见。 别理他就行了，哈利。 可是哈利没法不去理会。罗恩自从告诉他斯内普罚他们关禁闭的事之后，一直没有跟他说话。哈利曾经抱有一线希望，以为在斯内普的地下教室里腌制老鼠脑袋的那两个小时里，他们或许可以消除误会，和好如初。没想到就在那一天，丽塔斯基特的文章发表了，这似乎使罗恩更加坚信哈利是一个喜欢出头露面炫耀自己的人。赫敏很生他们俩的气，他在两人之间来回奔走，试图强迫他们互相说话，可是哈利不肯让步。他坚持说，除非罗恩承认哈利没有把名字投进火焰杯，并为指责哈利撒谎而向他道歉，他才会跟罗恩说话。 这一切又不是我造成的， 哈利固执地说， 是他的问题。 你很惦记他， 赫敏不耐烦地说， 我知道他也惦记你。 惦记他？ 哈利说， 我才不惦记他呢。 然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哈利非常喜欢赫敏，但赫敏和罗恩是不一样的。如果你选择赫敏做最好的朋友，就会少掉许多欢笑，而在图书馆逗留的时间会长得多。哈利还是没有掌握召唤咒，他似乎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道屏障，把东西都挡在了外面。赫敏坚持说多学一些理论会有所帮助，于是他们在午饭后花了许多时间钻研书本。维克多尔·克鲁姆也经常出现在图书馆里，哈利不明白他在那里做什么，他是在温习功课，还是在寻找能够帮他顺利完成第一个项目的办法。赫敏常常抱怨克鲁姆在那儿，克鲁姆倒从来不找他们的麻烦，但是经常有女生成群结队的咯咯笑着躲在书架后面窥探他。赫敏觉得那些声音干扰了他的注意力。 他长得一点也不好看。 他瞪着克鲁姆轮廓分明的侧影，气愤地嘟囔道， 他们喜欢他只是因为他有名，如果他没有搞那一套偷鸡的假玩意儿， 是朗斯基假动作。 哈利咬着牙说，他一方面不愿意别人乱说魁地奇运动术语，另一方面想象着如果罗恩听见赫敏谈论偷鸡的假玩意儿时，脸上会是一副什么表情，他心里又是一阵难受。当你满心害怕一件事情，希望时间能够放慢脚步时，时间总是不会满足你的愿望，反而会加快它的前进速度。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第一个项目之前的那些日子一眨眼就过去了，就好像有人把时钟拨快了一倍。哈利不管走到哪里，内心都充满了无法控制的恐慌。这种情绪就像人们因《预言家日报》那篇文章而产生的恶意评论一样，不管他到哪儿都跟着他。在第一个项目开始前的那个星期六，学校批准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到霍格莫德村游玩。赫敏对哈利说，到城堡外散散心会使他好受一些。其实哈利也巴不得出去轻松一下，根本用不着他劝说。 可是罗恩呢？ 他问。 你不想跟他一起去吗？ 是这样。 赫敏微微涨红了脸。 我想我们可以在三把扫帚跟他碰面。 没门儿， 哈利干脆地说。 哦，哈利，这样太愚蠢了。 我会去的，但我不想跟罗恩见面，我要穿上我的隐形衣。 哦，那么好吧， 赫敏气呼呼地说。 但如果你穿着那件衣服，我可不愿意跟你说话，因为我弄不清我的眼睛是不是在看着你。